委员会认为有关建筑损害了遗产地的真实情况和完整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98点，上升2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58点，上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10.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6，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06美元，卖出1,803.83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而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湛江西北偏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同埋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港台电视31节目深圳世， 关怀小众，鼓励共融，没有墙世界更漂亮。逢星期一至六晚上6点，没有墙的世界共融时段， 透过戏剧表演、真人 show， 让双语见不同性别、肤色、种族互相聆听，彼此了解。 奥运7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是何守信，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在这里想点以下这首歌送给香港运动员，希望你们的成绩和前途都好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明天会更好。奥运，港队加油！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系嚟自香港航空青年团嘅 Francesco 啦。睇完之后，我会联想起我自己啱啱加入体操团队，我见到佢哋对纪律嘅追求，呢个系我感受到共鸣嘅地方咯。 我系香岛中学嘅彭敏飞。睇完号手就位之后，我觉得嗰啲男仔好热血啦。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 夜已轻轻跨进窗，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盼于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废纸张，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一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赞美你不禁又再想，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盼于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废纸张，尽这心肠，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身上，他的眼光似梦一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赞美你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 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搭三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今日都好似唔错，因为咧个天气机冇咩特别嘅布局。 提你啊，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2021年嘅7月22号，农历咧就系6月13，星期四嘅早上。咁啊，今日咧有个节气就系大暑。嗱，讲开呢啲24节气啦，我谂好多朋友仔咧，可能最熟悉嘅可能系冬至啦，系嘛？即系大家都知啊，冬大个年啊，要一家人坐埋一齐食饭。除此之外咧，大暑都应该多啲人认识嘅。啊，不过你话系点样来源啊，或者有咩作用啊，大家可能都唔需要理会啦。但系咧，好多时候你大暑咧，有智慧嘅一啲嘅哥哥姐姐，或者系一啲家庭主妇咧，就会喺呢一日咧，或者系附近嘅时间咧，就会煲下呢一个嘅冬瓜水噶咯，我哋成日讲咧就系煲冬瓜，可以咧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去湿啦，同埋咧利水消暑解渴啊。如果今日你未煲嘅，又未谂到有啲乜嘢饮嘅，试下煲下啦。好多时候咧，我播完妹姐嘅歌咧，我就好中意播 Leslie 嘅歌，仿佛佢哋根本就系一对。要喺佢哋两个里边拣一啲好听嘅歌，实在好难拣啊！唔系冇，系因为太多。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辞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个泳有谁共鸣？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酷热同埋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新界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老老实实真系麻麻地，中意落雨。特别是近排睇到在国内一个很严重的灾情的新闻，看完个心都好噏啊！希望呢些大雨咧可以慢慢慢慢要落都在海洋嗰度落啦，唔好喺陆地的地方度落啦。加上落雨的时候，点都觉得有两份伤感喺度嘅，所以佩佩其实好麻麻地中意落雨。不过落雨的歌呢，我又觉得挺好听的。 夜雨风中飘滴落在我发上，冷雨中热泪默然淌下，念记起相识的冬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小雨点聚满面，掩饰我泪痕。 人总有一首代表作啊，呢首绝对系方丽莹嘅代表作《伤感如天》。佢嘅代表作会唔会系呢一首呢？其实咧，佩佩自己比较喜欢嘅歌手朋友咧，尤其是系女歌手，声音都系比较低沉一啲嘅女歌手。听落去咧，可能特别觉得舒服，冇咁刺耳啊。深夜港湾，我哋有因错线。 夜在变暗，像钻石灿烂，但又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和故里却仍在冷沉梦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与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像云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添满寂寞，荡落这港湾，陪霓虹。夜已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又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何故泪却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与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 讲起呢位朋友恩错善咧，大家都应该冇记错，都应该系嚟自一个歌唱比赛而晋身乐坛啦，就系呢个未来偶像争霸战。讲起呢个歌唱比赛咧，你话即系呢个未来偶像就系呢一个当年应该系亚视举办嘅啦。咁啊，无线就当时就有呢一个嘅新秀歌唱大赛，亦都培育咗好多乐坛嘅天后级啦、天王级嘅歌手，亦都真系好多朋友咧，好想进军呢。一个嘅乐坛嘅朋友咧，都会去参加呢一个比赛。咁啊，呢个比赛已经冇啦，而家咁啊，但系换翻嚟咧，就可能就会有而家即系有两个好多好多朋友都好想去参加，或者咧好谈论嘅话题嘅两个嘅比赛啦，都系而家年青人咧，即系如果想进军乐坛嘅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咁啊，近排就睇咗一个歌唱比赛啦，咁亦都进入最后。五 强阶段嘅时候咧，我发现咧，其实而家即系啲朋友仔真系要做一个好好嘅歌手咧，真系除咗要唱功德之外咧，跳舞真系都唔可以讲笑啊！因为如果你又唱得又跳得，真系非常之难嘅。讲真啦，其实世界各地好多好好劲唱跳嘅歌手朋友咧，好多都系咧，我哋个叫咪嘴，咩意思咧？即系其实佢系唔系唱现场嘅啊？但系如果能够唱到现场又跳到舞嘅，真系相当唔错。当然啦，我讲紧好似我哋四大天王之一嘅郭富城，去到即系年过五十嘅时候，佢唱歌跳舞依然都好劲，呢啲先至真正嘅天王级啊嘛，系咪？好啦，望个钟好快到呢个五点半，跟住翻嚟咧，继续有清晨上嚟嘅。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继如报道新闻。澳洲三个主要城市，包括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爆发 Delta 变种新冠病毒疫情，情况是今年以来最严重。南澳洲维州和悉尼都要封城，全国过半地区目前严格限制民众外出。英国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后，确诊个案持续高企，单日新增44000宗病例，再多73人死亡。反对党工党党魁施纪贤其中一名孩子确诊，施纪贤要自我隔离。东京奥运听日开幕，东京奥组委表示，目前预计约有950人出席在国立竞技场举行的开幕仪式。正進行最後確認，人數可能進一步減少。開幕儀式原本預計約有10000人出席，但因應新型肺炎疫情，不開放給公眾參與。東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經磋商後作出嚴格篩選。目前的出席名單，在日本國內的相關人士約有150人，包括擔任奧委會和殘奧會名譽總裁的日王德仁、首相菅義偉等政府和國會相關人士、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體育團體和贊助商代表等。一名的士乘客被警方截查时，涉嫌将多包怀疑毒品抛出车外，涉嫌藏毒被捕。的士司机亦都涉嫌危险驾驶同埋藏毒被捕。警方在午夜12点几喺落马洲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大道发现一架的士超速行驶，但的士未有按警员指示停低，反而加速往新田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截，其后在近米布隆截停的士，车上乘客将11包怀疑霹雳可卡因抛出车外，警员亦在的士内检获一包怀疑霹雳可卡因，行动中检获的毒品共值约6700元。本港疫苗接种总剂次突破500万剂，其中超过292万人接种首剂疫苗，已经接种第二剂的有超过209万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首剂疫苗接种率达43%，亦有30%合资格人口已经打两剂疫苗。他提到，社会越早达到70%接种率的基本要求，对通关和抵御新一波疫情越有帮助，呼吁市民尽快打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798点，上升28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4358点，上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10.3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7，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31美元，卖出1803.8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同埋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咁啊，将时间咧就带到嚟早上嘅5:46，提提你啦，室外气温咧系27度啊，相对湿度咧系91%嘅，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节目啊。 在世家寻爱侣，寻恶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如为了你留住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为何能共对， 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你的最爱是谁呢？林子祥最爱是谁？好，咁啊，讲下最新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系酷热同埋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啊。啊，近排咧呢个社交媒体里边咧，见到呢位朋友出咗个 pose 啊。讲佢咧，即系用咗好多年嘅七人车咧，即系寻日啦，即系终于就退役啦。 不见自作多情去做梦，给我尽献殷勤管接送，不必一再问我恋情可有战斗，时时追击如烈风，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不会赠送感操纵，不必窥探在我窗前失去自控，呆站一笑如笨钟，今晚找个心爱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请你归去吧，别管我愉快吗，今晚找个心所有的说话，别人在期待相恋，知道吗？ 讲咧，人食咗防腐剂可以即系长生不老。呢位朋友真系食咗好多防腐剂。喺贝贝细个嘅时候认识嘅周慧敏，同而家见到嘅周慧敏好似冇乜分别，一样系咁清纯，一样系咁靓，好似时间停留咗喺几十年前咁。周慧敏嘅呢一首《自作多情》听到首歌回来呢，就会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 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合路再相逢，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再不敢吻你，你便在失踪，抑或有谁高呼不要动，未怕挨紧颈边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走难，但怕结婚生子的拼命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若遇不深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只愿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我已不顾安危，祝得到牧师的祝福需要那种运，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女人，面对这都市所有霓虹灯，我敢说我爱到动魄惊心，不负你陪过我撒旦 等。 是爱都懂得怎相爱，找得到一个人共我分享这身世，还未算失礼。 杨千嬅《飞女正传》，好，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新闻啦，跟住咧仲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咧有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出现，继续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高血压嘅。好，我哋转头再见。 含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湛江西北偏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同埋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北纬22.4度、东经109.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同时台风烟花集结在北纬23.6度、东经125.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东部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798点，上升2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58点，上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10.3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6，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99美元，卖出1,80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Details 创办人 Harry Wong 要挑战我哋。 嚟紧嗰个礼拜咧，大家可以尝试喺互联网上面咧，就揾一啲本地嘅小型农场或者系一啲小型嘅农业 project 卖佢哋嘅产品，支持翻本地农业。因为咧，我哋喺本地去做蜜蜂保育咧，其实本地嘅农业咧系会有直接嘅帮助嘅。 想知主持李浩辉、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低评》。 自梦中苏醒，在音乐中迎接新的一天。早上步履轻盈，晨光伴随，安定心神。愿你每天有个自在早晨。七月十九号起，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为你主持《自在早晨》。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下你啦。咁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22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6月13，有一个节气嘅。今朝早今日咧呢个节气咧就系呢个大暑嘅日子啊！咁而至于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高国俊医生嘅出现啦。咁啊，心脏科嘅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解下呢一个嘅高血压嘅。上个星期已经讲紧，咁啊呢一个高血压应该唔系净系得好少人有嘅，呢啲咧真系好常见嘅都市病。究竟要点样预防，或者究竟有啲乜嘢我哋系要特别留意嘅咧？可能你话，诶呢啲我都识噶啦，但系有时提下你，可能都有啲帮助嘅。听首歌回来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这个时候我们有医生。不知道明年的今日会做些什么呢？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 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星期四啊，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啊，在佩佩身边呢就有心脏科高国俊医生嘅。高医生早晨啊。 佩佩早晨啊。 咁上个礼拜呢就同大家讲咗呢，即係原来呢个瞓觉呢个休息呢对于呢个血压嘅飙高呢都好有关系嘅。咁除咗你讲即係睡眠呢个问题之外呢，我知道呢血压嘅飙升成日都讲啦，哎呀你激到我呢就嚟爆血管啊。即是话如果情绪激动是不是都会令到这个的血压飙升的呢？ 当然会有啦。情绪呢尤其是紧张啊、嬲啊、悲哀啊，这些这样的情绪啊，或者过度兴奋啊，这些都会的。 你这样讲即是话如果我保持一个平静的心境呢，就相信就不会太影响血压了，是不是这意思？ 没错啦。 是啦，咁但是你话真的完全冇呢啲紧张啊，冇呢一啲嘅开心得好紧要呢啲情绪好少有㗎喎。咁同埋呢啲影响系短暂啊，定系话如果你成日都处于呢一个好紧张嘅状态，其实就会令到嗰个血压永远都喺个顶个位呢？ 会噶，我哋呢啲咧就系叫做 A 型人格啦。如果佢长期都系一个好亢奋啊，或好嬲啊，好悲伤啊，好紧张啊，咁佢呢啲人咧系会令到佢有长期嘅血压高。但系个根本原因就系因为情绪嘅影响。咁呢班人咧，如果佢搞掂咗佢个情绪嘅问题嘅话咧，系唔需要再食药都得嘅。 咁其实会唔会相对地佢有其他啲嘅情绪病，所以引致到佢个血压都会飙升呢？ 可以系情绪病，但系最常见嘅而家喺香港咧，通常都系因为佢嘅工作嘅关系。 即系话佢嘅工作压力好大啦。 冇错，我试过有啲病人咧，佢系因为要赶嗰啲 project 咧，咁佢要到期咧就要交到货俾人，咁咧佢嗰排咧个血压高到好紧要，去到白六都未定，咁我要开药俾佢开住先啦。咁点不知到佢做晒 所有 完晒之后咧，佢就话佢好晕啦，佢个血压咧就降到去白领。咁我话冇办法要去停咗药，跟住完全正常翻。 系 咁啊，到咧佢又去到佢嗰个季度要去赶工嘅时候，又高翻出嚟。咁所以咧就系随住佢嘅工作嘅压力嚟去衡量需唔需要去开药，因为佢唔可以改变佢嘅工种。咁我唯有咧就系响辅助方面去帮佢个血压相对稳定啲。 哦，即系听你咁讲，如果高血压可以系食一阵，令到调节好之后，如果佢冇问题，可以停药嘅，系咪咁讲咧？ 系啊，系啊，因为嗰个血压药本身个功能咧系爱嚟控制住嘅血压嘅。 系。 咁当然佢有其他嘅功能啦，但系纯粹就血压嘅角度而言咧，我哋开嗰啲血压药唔会根治到嗰个血压本身嗰个问题嘅。 咁所以就要将佢嘅紧张情绪咧，能够平复啲咧，咁先至可以即系、就是、令到个血压就冇咁容易飙升啦。 道理上系咁样讲，实际上咧 系好难做得到嘅， 因为你唔可以开啲镇静药俾佢去工作噶嘛，咁样会可能影响佢个工作嗰个效率嘅。 嗱，咁如果佢成日都处于一个好紧张嘅状态啦，咁会唔会即系佢需要做一啲嘅放松？其实都可以帮到手嘅咧，即系例如佢做适量嘅运动啦，又例如佢食翻餐好嘅，去睇出笑片啊，咁等等呢啲，咁会唔会其实都帮到手咧？ 我好注重减压呢样嘢嘅， 系。 是啊，咁我上一集都讲过啦，即係一松一紧啦。 係。 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呢都可以咁样做。 嗯。 咁就去放松嘅心情，譬如话去跑步已经系一个减压嘅方法。 係。咁除咗运动啦，有啲人真系唔鍾意运动㗎喎。我睇场戏咁坐喺度得唔得，或者。高医生我鍾意食喎，於是乎呢就去食个自助餐呢。咁但系你知啦，食自助餐又好 heavy 㗎嘛，其实会唔会又得不偿失呢？ 咁佢唔系时时食自助餐嘅，都系一时开心。咁如果佢话每日翻工放工之后去食自助餐咧，咁就弊啦。 系咁，但系即系睇笑片咧，就睇笑片系咪都可以帮到手？ 可以噶，你笑完之后就会放松噶嘛，系 OK 嘅呢？ 即系话其实简单啲讲，Happy Hour 啦，如果约到三五知己同你去倾下偈嘅，放松下，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冇错。 嗱，咁如果咁样讲啦，即系压力咧就可以透过呢、這、一个舒缓啦，透过一啲嘅活动。去舒缓啦。咁如果真系有情绪嘅问题，佢成日都唔开心啦，有抑郁啦，或者可能遇到一啲嘅家庭问题啊，或者遇到一啲感情问题嘅朋友仔啊，或者屋企人可能身体有病，佢要去好大压力去照顾，呢啲系好难去改变嘅，暂时改变嘅一啲情绪。咁又点样可以帮到呢班朋友咧？ 咁当然啦，唔系净系医生去会处理病人嘅问题嘅，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医护人员或者甚至乎是辅助的人员可以帮手，譬如说是金钱上的问题啊，父母的譬如病卧病在床的安置问题，你可能就要考虑找社工啦。如果是跟个老公有拗叫的，那如果是很难去协助的话，那可能需要找个婚姻的辅导员啦。如果他是周身病痛令到他抑郁的， 就要看精神科啦。 精神科或者是佢物理治疗可以令到佢止痛咧，系啦。咁同埋如果有啲嘢唔系响药物上去治疗嘅话，可能系揾呢个psychologist 啦，即系嗰啲 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都可以帮到嘅。 即系听你咁讲，就唔好一个人揽晒啲嘢上身，然之后要揾人求助啦。 系冇错。 嗱，咁啊，仲有一样嘢，精神紧张嘅朋友仔咧，就好容易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会失眠嘅。咁失眠系咪都会有即系影响个血压都会飙升嘅咧？ 会啊，因为你冇得放松。 系。 咁佢久而久之咧，就会变成咗一个血压高嘅问题。 系。 咁而且咧，有一个问题咧，可能系啲人忽略嘅咧，就系叫做睡眠窒息症啦。 睡眠窒息症，我听过系嗰啲鼻鼾好大声嗰啲人先至会有嘅，系唔系咧？ 睡眠嘅时候会大鼻鼾咧，系初期会发生嘅。所谓睡眠窒息症咧，就系扯扯下鼻鼾，跟住突然间冇咗声，冇咗呼吸，然后咧可能过咗几秒之后咧，就突然间好似好上水咁样要去吸一啖气，咁先至可以回到气嘅。跟住咧就会好惊恐咁样起身，吓咩事咩事咩事？可能跟住咧一晚咧就要去厕所去几次，搞到佢嗰个睡眠嘅质素又差，令到咧佢日头嘅时候咧都可能乌眉瞌睡，瞌下瞌下。 咁听你咁讲，睡眠窒息症都真系会几大影响噶、 哦。唔单止佢会引致到血压高，佢仲有其他嘅方面嘅问题嘅，佢可能会增加呢个心脏病嘅风险啦。容易啲会心脏病突发，因为你突然间血压会飙升啦。同埋咧，佢可以令到你嗰个肺血压又会高，右心衰竭都会嘅。 你嘅意思系因为佢有窒息嗰个情况，因为佢冇能够即系带啲养分入去啦。 因为个气候咧就系、是。 塌陷啊， 系 即系当佢哋咧，譬如话过分肥胖啦，或者系佢本身天生个下巴比较削啦，咁佢个气管咧本身已经好窄，到我哋瞓觉去到最放松嘅状态嘅时候咧，咁佢嗰条脷啊，甚至乎附近嘅气管咧会塌陷，咁就变咗咧，佢啲气咧就唔可以入到去个肺，咁就会有缺氧嘅情况。 咁点算啊？如果有呢个睡眠窒息症， 咁我哋有分由轻微至到严重咁样去睇啦。如果系轻微嘅时候，可能系改一改我哋嘅睡姿，或者系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咧，令到个气管畅通。如果譬如话系鼻敏感鼻塞嘅，咁可能系医好嗰个鼻敏感啦，或者贴啲鼻贴嚟扩张个鼻孔嗰个气道啦。或者系有一啲下巴嘅带可以去拉住个下巴，等佢唔好塌落去啦。或者系揾牙医去戴啲牙托啦。如果呢啲都唔得嘅时候咧，就要去考虑咧吓，就正式做一个嗰啲睡眠窒息嘅测试啦。咁如果佢证实咗你系中度或者严重嘅睡眠窒息测，咁我哋咧就要用嗰啲静压机，就要闻住。佢会有啲气呢就会打入去我哋个气管，扩张返我哋嘅气管，令到佢唔好塌陷。係啦，咁就令到我哋呢就唔会话瞓一觉呢会唞唔到气缺氧啦。 哦，明白晒。 再严重啲，如果都冇用嘅时候呢，我哋就要考虑做手术啦。 咁如果去到呢个情况，咁应该已经有医生跟进緊啦，係咪？ 係啦，冇错。 咁除咗你话睡眠窒息症同埋失眠之外呢，咁如果成日发恶梦嘅朋友仔，即可能好大压力，成日发恶梦嘅朋友仔，其实都会唔会令到个血压成日都飙升噶？ 都会嘅，因为佢同睡眠窒息一样咧，系冇咗一啲休息嘅时间咯。咁所以咧，佢呢一啲咧都系会有问题。咁当然啦，发恶梦有好多原因， 系 有啲可能系佢嘅生活精神压力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啦，咁有一啲咧可能系精神嘅状态啦，或者系佢食嘅药都有佢嘅副作用啦，咁所以林林种种嘅，我哋医生咧就系要去解开呢个谜团啦。 总之咧，即系瞓觉呢样嘢咧，即系上一集我哋讲都知道好重要啦。咁情绪如果加埋瞓觉唔好咧，哇，咁即系对个血压就系相当不利啦。 冇错。 咁大家如果你都有呢方面嘅问题嘅话咧，可能你未必知道自己嗰个血压有啲飙高啦，咁就真系要嗱嗱声正视，攞个血压计出嚟度一度佢。如果发现自己咦好似唔多妥，就嗱嗱声揾个医生睇下啦。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多谢晒咧就系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咁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呢个高血压咯噃。 好啊， 拜拜， 拜拜。 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想我比我更多埋头做，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 勇敢。 容祖儿的《我的骄傲》，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六点二十九分半过啲啦。咁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听朝早咧准时五点钟咧，佩佩依然都喺呢一个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河南各地受暴雨引发的水灾影响未消退，在省会郑州传出积水未退、急需物资消息的血管病医院，有医生说武警和士兵已经到医院展开救援，开始有秩序地转移重症病人。目前院内最缺乏食物，亦需要继续将人员转送到其他地方，医护人员暂时不能够离开。另外在河南省北部的鹤壁市祁县政府一名工作人员昨晚表示，当地目前停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有关设施，当地有人被困，救援人员已经出动。一支救援队的成员说，出动五十多人和车辆等设备，在祁县和鹤壁市的祁宾区救援，部分社区的居民需要转移到高地，一些被困人员脱险后被送到酒店或者朋友屋企。希腊和法国都有民众上街抗议当局强制部分人接种新冠疫苗，希腊首都雅典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希腊政府星期三向国会提交法案，强制院舍员工接种疫苗，在下月中起，如果员工拒绝打针，将会无粮出。示威者聚集在国会大楼外，有人企图冲破警方封锁线，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和发射水炮驱散。法国首都巴黎再有人上街，几百人抗议当局强制医护人员和院舍员工接种疫苗和推行健康证明书制度。昨天起，游客进入博物馆、戏院和泳池要出示已经完成注射疫苗或阴性检测证明，有游客因为未能够提供证明被拒进入罗浮宫，对此感到愤怒和扫兴。另外，下个月起去餐厅和酒吧都要提供健康证明。东京奥运明天开幕，东京奥组委表示，目前预计约有950人出席在国立竞技场举行的开幕仪式，正进行最后确认，人数可能进一步减少。开幕仪式原本预计有约10000人出席，但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不开放给公众参与。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磋商后作出严格筛选，目前的出席名单在日本国内的相关人士约有150人，包括担任奥运会和残奥会名誉总裁的日王德仁、首相菅义伟等政府和国会相关人士。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体育团体和赞助商代表等。比利时东南部的水灾增加到最少32人死亡，仍然有18人失踪，所有遇难者的身份已经获警方确认。当地危机中心说，受灾地区的情况日渐好转，灾情严重的烈日省加紧清理。天气预报显示，雅隆布拉班特省在周末期间可能受新一轮的大雨影响。星期三是比利时国庆日，由于前一天才为水灾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国庆活动一切从简，烟花表演等庆祝环节被取消，阅兵仪式等活动就以向抗疫前线人员致敬为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同埋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2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内地河南连日暴雨成灾，郑州录得破纪录雨量，至少25人死亡，超过10万人要紧急疏散。网上有片段见到有大量的泥水涌入地铁站和车厢，一度水深及腰，要紧急疏散500多人，部分人经抢救之后不治，稍后会有